起了眼泪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却只能想象而已。 Honey Honey， 此曲都是来自暖心的大男孩林一峰，他有一双活在童话里面的眼睛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，我们来听到庾澄庆《情非得已》。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珍惜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哦哦哦，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